不停蹄的忧伤，来自于黄舒骏的代表作。风华唱片是一个完全由本土发迹的厂牌，而和风华唱片合作最多的恐怕就要算是横跨无线电视、有线电视、广播圈三栖的小燕家族了。的确，风华唱片与艺界常青树张小燕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张小燕曾经监管风华唱片和东风卫视，并且挖掘了诸多的主持人到歌唱界，比方说陶晶莹、卜学亮等等。同时，小燕家族以其弹性的内部制度、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、融洽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，赋予了一家唱片公司更深层次的企业内涵。接下来呢，来听听陶晶莹带来的歌曲《太委屈》。 当他恨到多爱的时候，你忘了所有的誓言，太阳气压进生理的旗帜，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，你曾经说要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，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。太委屈，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你曾经说要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，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。消息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，太委屈、啊、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太委屈，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，太委屈、啊、 听完了这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《太委屈》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风华。彭国华跟张小燕一样，都具有不服输的个性，也是一个工作狂。虽然婚后在妻子张小燕的照顾下，生活作息也比较正常，但是因为长期的操劳过度，在2001年发现罹患了肝癌，终于不敌病魔，英年早逝。这对张小燕而言，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打击。在彭国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，张小燕淡出了娱乐圈，人生也变得十分的消沉。风华唱片的运作一度遇到了瓶颈，再加上张惠妹等当红艺人的期满跳槽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后来张小燕觉得要继续彭国华热爱的事业，便独自担起了风华唱片与小燕家族的两份担子，继续为流行音乐而努力。她还说过，尽管唱片业的寒冬还未过去，只要有好歌好音乐的存在，流行乐坛就会有无数的奇迹发生的可能。风华唱片为了好音乐而存在。

2005年4月8日，风华唱片庆祝10周年，张小燕回忆起10年前和爱人彭国华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和创业伙伴陈富明、陈志远、李世忠等创业时的情景，不禁感慨万千。公司在那天还特别举办了一场庆祝会，邀请了诸多圈内的好友。在这个庆祝会上，张小燕不无感慨地说，今天来到现场有很多风华的好朋友，不管幕前幕后的，然后很多写过风华新闻、跑过风华消息的，以及唱过风华的歌、制作过风华的歌，在这里我深深地向你们一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随后台下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，同时也在庆祝风华唱片年满10周岁。另外，风华唱片还发行了一张名为《风华十年就爱好音乐》的专辑。下面呢，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》，由张惠妹和张雨生共同带来。 黑夜来的无声，爱情散的无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。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哦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，相遇在这伤感的 经典的对唱情歌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，由张惠妹和她的老师张雨生共同带来。歌曲过后，继续来聊一聊现在的风华唱片吧。现在的张小燕已经辞去了主持工作，一心扑在了风华上。外传风华唱片赔了不少钱，可能会有缩编的计划。而张小燕则说，各行各业都在缩减，风华这两年是赔了不少，很辛苦的在做。现在副总李世忠回来帮我忙，我轻松多了，这条路仍会坚持走下去。在今天唱片业一片不景气的大环境下，风华唱片依然有条不紊，塑造着一个接一个成功的艺人，实属不易。在今天旅行的最后呢，再来听一听黄磊在风华期间发行的一首歌曲《橘子红了》，希望各位会喜欢吧。今天的旅行就是这样了，司机韩涛，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程再会。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，挂满橘子的手于是活了，刚 下山的夕阳，把影子拉长了，你走到了门口，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了，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，眼睁睁望着你，我却不敢开口，我没勇气要求。这忧啊，这愁啊，这爱呀，这债呀，混在我脑海，一瞬间成。掩埋，别叫我去猜。这盼啊，这等啊，这去啊，这来啊，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。我是梦啊，醒啊，问啊，门啊，橘子红了，是该摘了，不能不爱了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